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香港這個亂世真的入2021年一三我們去年2012除夕都說不會好今年怎會好一開年初頭你以為炒貴了樓很多人買不到樓你大陸資金很多你猜不到一年之後你是連食日用品、奶粉、曲奇餅你都完全是 被影響的,真的你估不到這個情況去到,下一年2014,我都不敢說了。當然啦,所以這些鄰近地區的食品安全,他們的內政,我們無謂去。不理你啦。但是你現在搞到過了線,下來去掃這些,搞到香港的人,通脹已經慘,現在美國的銀紙,大陸人民幣升值。 最糟糕是他的大陸紙下來,現在用港幣掃貨賺多一陣 這些就是國際方面,你讓大陸入了WTO世貿 沒理由在這裡掃水貨你的家樂福那些東西不是不能入口 全部有,Godiva、朱古力、Chanel、LV全部在大陸有 不是沒有的,重慶、成都、上海、廣州的商場 那為何大陸人都要來香港買呢? 這就是很微妙的心態 關稅是否應該降低,你入了WTO之後 你是簽了紙,為何你不降關稅? 那裡一降關稅就好,不用下來買 因為其實關稅這件事 當然現在很多入口的東西都有關稅 但現在水貨這麼猖獗 有人都會覺得,其實臉會上不會通水給水貨 利之所至,人人有水分 如果你說不給水貨,我想一個小時之後,所有奶粉都過不了關 大陸政府當打水貨,好像當打法輪功 24小時內沒有了 灰飛煙滅,所有勞教,你試試吧 當然不會,問題是 為什麼不會,這些就叫共產黨 你問問他為什麼 所以這些下面,高永文站在這裡做得什麼呢 說的是廢話,有人說什麼跨部門 你一聽到特區政府說什麼成立跨部門小組 即是浪費時間 不需要有任何事情做得到,因為跨部門,需要什麼跨部門 澳門崔世安有沒有跨部門? 崔世安跨什麼部門? 說明,麻煩你拿居留證 然後限買五官 就是這麼簡單 需要什麼跨部門? 你立即入境處在過關的counter,立即去限制 當然,立即執行 午夜後12小時 禁止出境 媽媽是女人,需不需要成立跨部門 媽媽性別,這叫跨部門綜合諮詢研究小組 然後給她90天,提出顧問報告 告訴你,媽媽的性別是什麼 當然媽媽性別可能是男人,這樣也不用跨部門 警務處長,如果你拿當日在中環的警力擺上上水 當然,你所有水貨客過不過火車站? 你由工廠大廈,我不相信你去到火車站 當然,不想做事,為什麼不想做事? 你不問他為什麼不是,保安局長說過,他竟然說人家沒有犯法 好了,行得了,沒辦法了,來呀,第一,我又向對鄰近深圳東莞呼籲平衡,你知不知道?又要平衡,現在特區政府認為你們下來買水貨不犯法,第二,香港有一群學術界知識分子支持你們 就是下來這是自由市場的行為 所以請深圳東莞各地聽眾 聽著 香港的水貨奶粉益力多杯麵空罩 又便宜又靚又正 請你們快點下來買年貨 上去哪裡買一份南方都市報教你們怎樣落傳 買什麼有了買 我去平衡一下因為這個問題社會沒有共識我也覺得要平衡一下因為如果被人投訴 我覺得現在PTU機動部隊調動上水 就不是掃水貨客反過來限制那些向水貨客挑釁的香港市民你們這樣做拍照、又黏人那些天滅中共的貼紙黏上人家的貨其實是不行的萬一人家真的被人插了 要坐牢在內地,你們情何以堪呢?人家都是賺錢,運幾罐奶粉,你不要黏天滅中共的貼紙上人家的盒子。誰沒有老媽生?然後又攝一個大紀元時報,人家去奶粉中間,這樣不行的。你這樣很陰毒,你攝一些大紀元時報在奶粉上。我的水貨是明知無奇的。是嗎? 混亂是上很難說的迫迫劫劫所以這些事沒問題香港我們要反映雙方面的意見大陸的山東、東北大嫂、大嬸下來最重要是數多幾個 F級、D級,每個人都拱你的身形 這些港女的被人最多去到什麼級你的經驗豐富白偉聰港女的胸圍最多慘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26個英文字最後是reset 應該有二石有沒有這個世界上問一問胸圍廠不多國所以這些是無所謂任數最多是鬼婆買不到香港的港女沒有影響其他的就慘了沒有問題或者覺得有人這些是自由市場不如開賣自駕行 試點,不如取消特別印花稅 大陸的人下來買樓,為何受歧視? <嗯。S 1> 為何要用BSD來分化? 血濃於水明明是一家人,為何大陸的人下來呢? 這樣不行,那樣不行 不如不要打雙非 這不是雙非,是雙視 所以現在在維護水貨貿易、水貨客的人真的自己去體驗一下上水居民的生活我今早收到一個朋友他說他的弟婦 在新界元朗開一間小藥房 你知道新界元朗不會像現在的連鎖 上個月賣奶粉,都撈了,奶粉為主 純利多少錢? 200多萬 上個月 因為他整批賣 這些當然是獲益良多 這個朋友,抌心口 因為兩年前,他的弟婦就罵他 夾不夾本,整間 那裏租便宜元朗那些舊區弄一間鋪位弄一間藥房現在大陸人來買藥打算買藥不要玩這樣的現在才知道就報上個月二百多我想今個月四五九但亦有良心藥房不肯賣這些貨給水貨客 他看到他們這樣的訴法,萬一真的有些香港母親來買,真的沒有貨 我覺得你去干預自由市場才沒有良心 照這些主筆、知識分子所說 是嗎? <吧? S 1> 即是動搖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什麼叫良心,核心價值就是自由市場 所以香港這些,我是梁振英 不要緊,沒有共識 你慢慢爭辯,爭辯了回來 我才有一個共識才派入境處去掃貨掃貨不要緊有一天有梁振英領導 你們一定買到奶粉,是語言藝術,你們一定買到奶粉 這個你們可以指香港,是嗎? 亦可以說水貨顧客 有個梁振英領導,一天買得到奶粉 換言之,簡約一句口號叫有奶就是糧 知不知道那個姓梁的,有奶就是糧 因為現在人們說廣東話,N和L不分 應該是有奶就是糧 現在你知道,有奶就是糧 總之有個梁振英一天 做特首,一天都買到奶粉 但沒有說誰買到所以玩一下香港 有這個梁班子一天,我們一天有一路 李蘇佳宜推出特別措施 家長最多可以為嬰兒訂購52星期奶粉 自行領取,每兩週可訂3罐 美讚神,讓家長每兩週最多訂3罐奶粉 農曆年前可以一次過訂6罐 死不死,好像宣布風暴消息 這些像不像打到來 打到來<笑> 明日之後的場面,7日之後地球毀滅 你說限配額奶粉,我舉手我就覺得只限配額不夠 當然不夠 我也想買LV 港女現在想買LV 香港的家庭主婦不想用Hermes Prada的袋子要不要限額呢? 如果你說到限額這件事 限額也沒有意思,因為現在香港人已經很厭惡去尖沙咀 廣東島,因為整個尖沙咀已經不是香港人 你去到尖沙咀已經 現在你說回,很無癮,配額 有配額也買不到 配額是不限奶粉,胸圍又要配額 你不要理會他大波,掃了D級 我喜歡掛在那裡看,看來養眼,行不行? 都要配額,全部要 政府就成立一個配額部門 每個星期好像報送菜價格或海鮮來價 這個星期奶粉配額是多少 益力多少,杯麵多少 然後元朗多少,屯門多少 那條數學方程式複雜 其實配額之下 其實你沒有解決出口的問題 因為現在問題,如果配額化整為零,一樣可以大批出口 現在問題在出口上,我們都說過 要麼你限制出口,要麼你加徵稅 你才可以杜絕水貨繼續運作 有什麼跨部門? 很簡單的事網絡匹配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現在他們搶F級空位,影響不到你和我 搶A級、B級、什麼級都影響不到 你要補充 但據聞現在連牙膏都在掃緊 所以請各位繼續補充,update我們的資料 牙膏、牙刷,有人說殺蟲、水油素 棉花棒、紙尿片不用說,這些一定有 嬰兒用品佔了很重的比例 還有什麼離奇古怪的貨品,他們最喜歡的 你快點更新,看看大家 令香港市民早點有些警醒 這樣掃下去,香港人會覺得,與其你掃,不如我先掃 如果是這樣,就全香港大暴動 你想想,這等於衣食住行,百貨大擠提 試過了這個跟1983年 黑色星期五那幾天,有什麼分別? 現在正在醞釀,其實試過一次搶鹽 那次都是由內地傳來 現在未來,如果你整個Perfect Storm,又一鑊沙士來 香港立刻要戒鹽,一定騷動 試過,搶鹽,搶板藍根 不過當時搶是限於上面搶， 但如果現在整個沙士好像2003年的規模， 他現在信不信得過上面的板藍根呢？ 又是下來數,說一定是有人會得益。 到那時我都不做光明頂， 我自己都租了山板,做回70年前霍英東。 你賣Bra,賣F級。 到那時,搶F級。 聽到光明頂,沒有我,不是商台封我咪。 炒個魷魚。 是我覺得,我不如整隻山板。 晚晚月黑風高。 一箱二筒,又胸圍,又棉花棒 牙膏 奶中尿片,杯面殺蟲水都有三幾打。 出去散貨,我不知道,那時候 Who knows? 過了30年,我的兒子就是霍震廷,取港者朱玲玲 這些香港以前的傳奇 傳聞,不如是這樣 英文有一句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不如全香港一起做水貨就更好 有人提議過 不如你就在哪裏 自由市場,最好 畫個水貨城出來 你就全部射到那邊 全香港就是90後 不要讀副學士,讀什麼?全部撈水貨,副學士全部改為水貨系。或者開一個課程,我和你都想去教的,就是如何用水貨 達至第一個100萬,這樣開一個課程 應該要年輕人去讀 沒問題,你說要自由市場,不要干預 不如叫梁振英打造水貨城 不要中藥港,不要數碼港 不如開一下,他們幫忙不用開名字 你自己上網看看就知道是什麼人 不用開名字,你打一句上去 開名字就完了,你上一些論壇就找到 這18日在知識分子有些開咪有些開咪有些又開咪你說白癡事我們商台是捍衛香港人利益現在是戰爭狀態不是跟你再寫文論述所以說你是港姦就是港姦因為現在是戰時戰爭狀態裏面 中華民國漢奸條例凡與敵國勾結反抗本國危害本國利益就是漢奸賣國 現在是危害嬰兒的生命和健康 你說還不是戰爭狀態? 現在還跟你慢慢論述和寫文? 當然不是,當然要立刻動你 美國有先例,歐洲,你都傻 不過也好,香港這宗 水貨吵一吵,在國際上賣一賣 我們香港的形象變成與澳洲、紐西蘭、德國、荷蘭這些第一流的白人文明國家同 grade 說句難聽一點,叫什麼壯軍 有個得著,但這是要香港市民、網民合作 將香港淪為水貨港這個犧牲品我們香港冤枉董建華這個新聞向全球發布我們整條產業鏈要用內地的字眼才行由讀書那些開始 所有副學士、藝進全部收水貨因為有網民有些聯署告訴美國政府 1948年西柏林被蘇聯封鎖時 馬歇爾計劃空投美國 C-47運輸機 是空投奶粉、廁紙給西柏林的人 柏林大空運,事情 可歌可入,你們上網看看就知道 有套電影拍過 現在需不需要這樣呢? 我想香港現在變成與澳洲、紐西蘭、荷蘭、德國同級希望國際上 會令到香港持BNO的人得分 總之有你說有沒有得著,不是這個得著 不過要大家宣傳一下 所以西方現在都很嚴重，英國、法國、全歐洲已經開始向移民山門，都知道老陳這20年狂修濫要的非耶教文化背景，自己是竹蟲。 現在這些國家之死，只有遠東有賺，那些人撿口水味還嫌不夠。 還有人說雙非是將來可以建設香港。 五個字人蠢無藥意，明晚11點光明聽座。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嶺。